跨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再次扩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往往是在做整理的时候才最清楚自己是靠什么才活下来的。在我们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不管清理多少次相册，我们都会尽力把那一些照片留下来或者是找回来。不知道你相册当中的照片存了多长时间，我最长的一张照片呢，存了10年时间，是用自己的第一台手机拍下来的。每次换手机呢，我都会把这张照片转存到新的手机里面。我觉得这些照片就像是人生当中某个阶段留存的标本一样，在我们正在这些关键的瞬间当中做出改变和决定的时候，突然醒悟成长，想起那一刻就决定继续用力地活下去。有人说，人生最短的旅途呢，就是去手机相册里面走一走。你也可以翻一翻自己的相册，看看那一些你错过的，你忘记的，而这一些你的手机相册都记得，然后你就会知道你是靠着什么走过来的了。 我不能过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 多人呢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很害怕独处。其实我们大多数不是因为孤独本身有多么可怕，而是觉得这个世界一旦安静下来了，就会禁不住的想。很少有人能够从这种想当中获得安宁和力量，可能会得出几个结论：我的生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还好，我每天的忙碌并不为世界和自己创造了任何价值，并没有人真的需要我，事实上我也不需要他们。这个世界的热闹非常的荒谬，我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些念头并不是很可怕，你的生活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当你一觉醒来，你还是会继续洗澡化妆，选一件不难看的衣服去上班，可能会跟伴侣说晚上一起吃饭。所以我们选择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要音乐来填充，要吃吃喝喝来填充，要朋友，哪怕不是朋友也可以，还是要荒谬的热闹，要对生活没有疑问，要对生活没有时间产生疑问，好像觉得这样才可以安然度过下半生一样。不妨多几个健康的爱好吧，看看书，练练字，画画，插花，编织，都可以，让自己有一些消遣。 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深的爱，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哦，微笑的弧线。 手心那条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有缘？ 走在温暖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 She's the one，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 眼神交汇， 再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感情线，两手相连，连成一线， 终于找到了，有着来说

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 解脱是懂擦干泪， 擦干眼泪，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yeah。 猜看我说，心里面最崇拜谁？不必成为那个人，而是用那个人的精神和办法去变成你自己。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两个标杆，希望能够活成他那个样子，以他为标准去活着。我觉得这并没有错，我们可以从优秀的人身上学会更多我们想要的品质，但最重要的呢，是过好你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

个公平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许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现在我们花费最多的时间使用的 APP 经常不会让我们觉得开心，办公室的电脑、手机、家里面的电脑，很多人的生活好像就在这当中切换。研究显示说，不断暴露在屏幕下不仅会对眼睛造成压力，也可能是你生活不开心的原因。所以试着走出来吧，不要依赖这些产品，不要让它们奴役了你的生活。用心的去听一首歌，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的美好。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自己，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事，你不知道的事。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抱怨说，我怎么就活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现实就是答案，就算我们抱怨生不逢时，抱怨所有的不公平，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了。现实就是现实，在这当中肯定有导致现状的一些原因发生，对原因充分认识之后，再根据这个付诸行动就好了。因为真的抱怨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如果你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也欢迎你告诉我。整理好了心情之后，明天重新出发。 爱上了你，注定的是你，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